你好，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，我是朱琪。 大家好，我是康妮。 康妮啊，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个离我们特别近的城市啊， 对， 但是在国外了，不在中国，然后是很繁华的特别两极化的一个城市，就是日本的东京。 对，也是日本的首都。 对啊，那其实对于东京啊，我最初的这个印象就来自于日本电视剧，像什么东京爱情故事啊，还有东京灰姑娘啊，看到的都是最浪漫的东京啊。 对，近几年来日本的一些电视剧在中国也是非常的流行。 对，但是渐渐呢就发现啊，东京的生活节奏然后压力都是非常非常的大，非常非常的快啊。嗯，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从一个外国人，可能是中国人的眼中啊，来看一看东京。这个对话呢是一个东京的缩影， 对 吧？那么缩影这个词呢也会在今天的对话当中出现，它是什么意思啊，康妮？ 缩影呢，这两个字，缩小的缩和影子的影 啊， 也就是说从一个小的事物可以发现一个整体的一个特点。 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来听一下东京的缩影。 在看什么？ 关于东京的纪录片。这个城市真是光怪陆离，有光鲜亮丽的一面，也有阴暗凄惨的一面。 日本本来两极分化就厉害，而东京又集中体现了这一点。在银座，上班族都是整齐地往前奔走，非常有规律。可是到元素涉谷，完全就是另外一片天地，都是打扮前卫的年轻人。 对，他们和成人世界按部就班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反。不过等他们进入社会以后，也会穿上风衣，成为银座无数白领里的一员。这部片子里就采访了好几个这样的人。 嗯，东京简直什么都有，在那里有最传统的相扑、歌舞伎表演，又有迪士尼棒球比赛，还有满街的卡拉 OK 和电子游戏机房。第一次去的人一定会头晕， 地铁更晕，像蜘蛛网一样。不过东京交通的四通八达全靠它。有人说地铁是东京的缩影，只要看一下列车和乘客，就能领略到东京的生活。 听说地铁站里有很多卖咖喱饭的小店，小的连座位都没有，人们挤在一起站着吃饭，三五分钟就搞定一餐，紧接着就赶去别的地方，整个城市都处在高速高压中运转。哎，这样的压力怎么受得了？ 难怪东京会有这么多娱乐场所，男人解压的方式就是下了班去喝几杯，而女人呢就是买东西。 不过住久了也就习惯了，东京物价高得吓人。我有个亲戚刚到东京的时候，一天要打好几份工来维持生活。 有人做过调查，说东京是人均奢侈品消费最高的城市。 不过它也有安静的一面，城市里有很多小花园，还有一些古老的寺庙，而且东京近郊的自然风光也很美，富士山就在那儿，闲暇的时候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去透透气还是不错的。 总之我觉得东京是个特别说不清的城市，不过就是因为这种矛盾和复杂才更吸引人吧。 哎，康妮，今天的对话和你印象中的东京符合吗？ 嗯，挺符合的。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高速运转的，然后压力非常大，生活节奏非常快的一个城市。 哎，不过有压力就有大家缓解疏解的方法啊。 对， 所以也有很多这种娱乐的场所呀，还有人们会去做不同的事情，这种休闲来给自己放松一下。那我想说到东京啊，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真是说不清啊，有很多非常独特非常光怪陆离的事物，对吧？ 对，光怪陆离的意思呢就是说现象非常的奇特，然后色彩非常的多，非常复杂。 我想在这个成语里面啊，我们看到怪这个字差不多就了解它的意思了。 对， 但从字面上来说，你看又有光，就是这个光线的光，阳光的光，然后呢又有陆，就是这个陆地的陆。那么这两个字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解释，什么样的含义呢？ 我们可以把这个成语分开来说，就是光怪和陆离。 啊，先说说光怪吧。 光怪的意思就是说非常奇特的光影 啊，所以真的是从一个形象具体的事物光怪，然后还有后面那一半的陆离是什么意思呢？ 鹿梨呢，它是说色彩非常的交错在一起，很乱很复杂 啊，所以都是从色彩从光线来的这么一个成语啊。然后就是比喻像康妮刚刚说到的比较奇特比较怪异的事物，这个叫做光怪陆离。 对，比如说我们去酒吧，酒吧的灯光非常的耀眼，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光怪陆离的酒吧。 哎，对，但这个词呢在日常对话当中哈用到的不是那么多，对吧？ 对。 好，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个成语，哎，它在我们平时这个口语里面用的就比较多了啊。叫做按部就班。按部就班， 按部就班的意思呢，它是说按照老规则去办事情 啊，就是什么也不改变，对吧？ 对， 做事情非常的一板一眼，非常的刻板哈。 对，它就是遵循以前的一些规则，已经有了的。 日本的文化哈，即使在东京这么前卫这么国际性的大都市，都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严肃非常的严谨，对吧？ 对， 大家做事情呢很有责任心，会非常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情啊。但当然这也是东京或者日本文化的一个方面了，在那里也是有很多非常前卫的人，对吧？非常前卫的思想。 对，前卫这个词通常是用来形容人的思想还有穿着等非常的遵循潮流， 对对对， 时刻走在潮流的尖端， 最前面，是吧？ 非常新潮很时尚。 哎，对，前卫。哎，这个词挺好玩的，前卫。那它的反义词是不是后卫啊？ 不是， 反义词其实是落伍。 对， 是吧？ 老套。 哎，老套啊。 当然杰尼是很前卫的。 哎，我好像不是很前卫吧，因为我印象当中的前卫啊是稍微可能有点光怪陆离的，就是非常非常超前的这种思想啊打扮，就好像在东京比如说这个元素还有涉谷看到的一些年轻人啊， 对， 非常让人惊讶非常惊叹的这种装束。 对，他们的穿着其实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吧， 就是比较叛逆的。 对 啊，但当然这些人可能长大了以后也变得非常按部就班了吧， 有可能。 哎，所以也让东京这个城市呢非常的复杂非常的丰富。那其实东京的这个地铁啊也是全世界可能最发达的之一。 对， 真的可以说是四通八达，对吧？ 像蜘蛛网一样。 哎，四通八达，其实这个成语又是非常形象啊，好像在形容地铁这个网络一样的，可以通到很多很多的地方，你都可以坐着地铁到达， 对 吧？对 的。那么这个成语呢我们平时也非常的常用，它是用来形容城市的交通非常非常方便， 好像这个大城市啊都要走这样的路线啊，就是城市慢慢的往外面转移，所以呢大家就要有一个很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，然后到城市里上班。我以前看过讲东京的一个也是纪录片了，就有那些上班族啊，他们每天要坐比较长时间的地铁到城市上班，所以还有人会什么带着枕头在地铁上面打一会儿盹儿之类的啊，小小的睡一下。那其实中国现在很多的城市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。 对的。 那其实东京的地铁啊，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城市的缩影哈，因为在里面呢你会看到很多这个城市的人是怎么样辛苦的在忙碌，甚至吃饭都是那么抓紧时间啊，站着吃一点咖喱饭就好了。所以这样呢通过这个地铁你也可以领略到东京的生活。领略， 领略的意思呢是说体会到感受到。 那领略呢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书面的词语啊。那么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多就是用这个体会啊感受。 对的。 好，那还有一个词运转。运转， 刚刚对话里说东京呢是在高速高压下运转着的。 哎，这个运转就让我想到机器啊，还有比如车轮，火车的车轮哈，这个转着圈，对吧？然后再运行。那么运转它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是吧？ 对，它的一个意思呢是说机器在转动， 在工作啊。 那么它也可以用来说机构或者 人，对吧？ 对，在工作， 在运转啊。但是因为刚开始是形容机器的嘛，所以如果你说一个人在这样的运转，其实也是暗指 就是说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， 对，非常机械性，按照一定的规则去走的 啊，这个叫做运转。其实大都市里很多的人，我们都是在这种高压力，对吧，然后非常高速度的环境底下运转啊， 对的， 会觉得非常的累啊。那么闲暇的时候就特别的重要，特别的宝贵。 嗯， 闲暇的意思又是什么呢？ 闲暇的意思呢是说有空的时候，很闲的时候， 休闲的时候、啊 嗯、 空闲的时候。 对的， 那其实闲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书面的一个词语、啊、 对，我们就可以说有空的时候去富士山看看、 哎、对，到郊外去走一走啊。 对， 那我妈妈她是去年去的东京，然后呢她说她到这个银座那一带啊，市中心的地方，看到那么多的人，而且大家就走路非常的整齐划一的，然后速度也很快，他就觉得啊好累好累，然后呢到这个比较安静一点的地方就觉得非常的清新，非常的舒服啊。这个东京给人的感觉呢，虽然那么大的城市压力那么大，但是它管理得很好，又非常的干净，总是很舒服宜人的啊。那现在我们再来听一遍对话，再来领略一下东京的魅力。 在看什么？ 关于东京的纪录片。这个城市真是光怪陆离，有光鲜亮丽的一面，也有阴暗凄惨的一面。 日本本来两极分化就厉害，而东京又集中体现了这一点。在银座，上班族都是整齐地往前奔走，非常有规律，可是到元素涉谷，完全就是另外一片天地，都是打扮前卫的年轻人。 对，他们和成人世界按部就班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反，不过等他们进入社会以后，也会穿上风衣，成为银座无数白领里的一员。这部片子里就采访了好几个这样的人。 嗯，东京简直什么都有，在那里有最传统的相扑、歌舞伎表演，又有迪士尼棒球比赛，还有满街的卡拉 OK 和电子游戏机房，第一次去的人一定会头晕。 地铁更晕，像蜘蛛网一样。不过东京交通的四通八达全靠它。有人说地铁是东京的缩影，只要看一下列车和乘客，就能领略到东京的生活。 听说地铁站里有很多卖咖喱饭的小店，小的连座位都没有，人们挤在一起站着吃饭，三五分钟就搞定一餐，紧接着就赶去别的地方，整个城市都处在高速高压中运转，哎，这样的压力怎么受得了？ 难怪东京会有这么多娱乐场所，男人解压的方式就是下了班去喝几杯，而女人呢，就是买东西。 不过住久了也就习惯了，东京物价高得吓人。我有个亲戚刚到东京的时候，一天要打好几份工来维持生活。 有人做过调查，说东京是人均奢侈品消费最高的城市。 不过它也有安静的一面，城市里有很多小花园，还有一些古老的寺庙，而且东京近郊的自然风光也很美，富士山就在那儿。闲暇的时候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去透透气还是不错的。 总之我觉得东京是个特别说不清的城市，不过就是因为这种矛盾和复杂才更吸引人吧。 哎，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东京人，或者说住在那儿，到那儿去玩过啊？你对东京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，什么样的印象呢？都欢迎到 ChinesePod.com 来跟我们分享。因为说老实话，我和康妮都没有去过。 对的，我们只是从电视剧或者电影上了解到东京的一些情况， 一个片面的缩影，对吧？ 还是有点不太全面的。 哎，对对对，其实我一直很想去东京，但是会有点怕。就觉得他可能是，哎呀，压力很大，会给人的感觉挺累的啊。所以很想听听真的生活在东京和生活过的朋友，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好了 ChinesePod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